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11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各大国的军备竞赛启示什么。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逐渐变为僵硬，尤其是印度断然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后，双方之间发生前所未有的纠葛，其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也发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后公开说要把它加以部署备战，并为在印度周边打造战略据点而积极采取军事和外交上的攻势，与此同时还拉拢巴基斯坦对印度要在联合国舞台上提高本国地位和发言权的活动设置种种障碍。印度大造舆论说中国的民族利己主义超越美国，并随时进行各种新型导弹试射，进一步加深同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周边国家的政治军事上纽带，而且加强同台湾的关系，还邀请那主张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14世等来刺激中国。印度不希望本国的战略利益遭到侵害。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领土纠纷问题，美国等一些势力企图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现实清楚地说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力量很大的国家也都认为，增强本国核武力是维护本国战略利益的最佳途径。我国时刻受到美国直接的核威胁，为了保卫自己，我国发射弹道火箭进行核试爆是理所当然的。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11号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各大国的军备竞赛启示什么。